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 啊， 啲人 係啊，鄧炳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最后一节，咁啊，要讲下马云啦，因为最近有啲即系报道啦，外媒嘅报道又有，台湾嘅报道又有，综合嗰啲报道咧就话，原来马云咧就而家系喺呢一个日本东京银座啊，咁啊住咗一段时间噶啦，啊，即系住咗成半年啊，咁佢。咪人間蒸發咗一段時間嘅，大家都唔知道佢喺邊啊嘛，係咪？以前你上網咧，經常睇到佢講嘢噶嘛，係咪？咁原來而家咧就喺呢一個東京銀座啊。咁佢喺2020年11月嗰個螞蟻金服上市就即係被截停咗之後咧，就跟住就失咗蹤啦嘛，唔見人啦嘛，咁就好多揣測啊，有好多傳聞啊等等啊，係咪？咁呢個浙商總會官方微博發布咧，就話阿里巴巴創辦人咧就卸任咗浙商總會會長，就轉任該會顧問，係嘛？咁就呢個浙商總會就話馬雲未離開過，但係英國金融時報咧就最近報道咧，嗱呢啲新聞咧喺大陸一定睇唔到噶啦，係必然噶啦，係咪？咁就話58歲嘅馬雲咧就已經。即喺日本東京生活咗接近6個月啊，咁就話咧佢仲不時咧就會同佢啲家人咧啊就出去玩啦啊，去呢個市郊嘅温泉啊、滑雪場啊，咁平常嘅生活又好低調啊，咁啊去親咧都係去啲即係私人俱樂部啊啊，有錢啊嘛，大把錢咁啊去私人俱樂部啦，唔通出街走去東京銀座嗰啲最旺嘅地方食嘢咩？係咪？佢真係佢樣又好型，係嘛？即係好型咁啊！佢樣係咁啊！日本嘅周刊咧就個官網喺12月2日就話咧，佢而家住喺温泉勝地箱根嘅一棟面積超過20,000平方公尺嘅別墅啊！屌啫，20,000平方公尺啊！你話幾大啊？你有冇概念啊？20,000平方公尺，我哋就冇乜概念啊！我哋住翻啲細地方，20,000平方公尺。咁呢棟別墅咧就係阿里巴巴大股東軟銀創辦人孫正義轉讓嘅，咁即係都係大陸嘅有錢佬嚟嘅呢個啊。咁啊一直都係保持低調，咁啊定期就會去美國同埋以色列。嗱，原來咧。佢係呢個聯合國嘅特別顧問嚟嘅，知唔知啊？係嘛？咁所以佢可以周圍去嘅喎，係嘛？咁點解佢喺東京可以住咁耐咧？係嘛？唔淨止東京，東京就對佢好禮遇添啦。即係有啲報道就話喂，即係日本政府都希望佢喺即係東京度，唔係喺日本度，即係嚇搞下事業，推動日本經濟都得噶嘛？係咪先？咁就。 原來咧，即係佢喺2016年就以聯合國特別顧問嘅身份就獲得呢個粉呢個獲紅色特別通行證。嗱喺聯合國系統嘅內部咧，呢、這個特別顧問就相當於聯合國秘書長助理。呢、這個任命係由聯合國秘書長親自為馬雲簽發，就意味著從即係嗰即係攞到嗰、那個即係。紅色特別通行證開始，馬雲已經正式成為聯合國官員，同全球公民啊！你攞咩護照都唔夠呢一個紅色通行證巴閉，係咪？邊度都去得嘅，咁啊大陸邊都去得嘅，係咪？咁而家但係佢睇個樣唔翻大陸噶啦嘛。咁聯合國通行證原來有藍卡、紅卡兩種啊。咁大多數官員咧就係藍色嘅聯合國通行證 D 一級。咁呢個咧就同啲公務護照啊。那個法律地位是比較相似的，啲公務護照就係俾啲外交官又好，或者嗰啲即係駐外嘅官員啊，咁嗰啲咁嘅公務護照啊，或者佢去外國用嗰個公務護照啊，都係即係做官嗰啲，佢可能另外一個公務護照俾佢方便去其他，即係所有國家有啲國家有邦交國家，你唔使簽證噶嘛，係咪？咁但係持有嘅外交地位咧，就要授予外交簽證啊。OK， 咁呢個有分別嘅。咁紅色聯合國通行證係 D2 級，就俾嗰啲特別高級嘅官員，根據佢哋嘅職位可能賦予外交特權，因此紅色聯合國通行證咧就類似外交護照啊，呢個仲勁。咁而馬雲咧就係用紅色嗰本 ，OK， 咁佢就係聯合國最高級別嘅紅色特別通行證，即係去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居住都好方便啊。咁就算係中國當局咧，都唔方便阻撓佢出境嘅。咁佢而家冇案在身，又咪犯法？佢抄咗佢家，即係唔好話抄家啦，即係掃地出門啊，幫佢分咗身家，係咪？咁佢一大嚿錢啦，係咪？不過成個帝國佢一手所建造嘅呢個阿里巴巴帝國就即係喺共產黨嘅手裏邊啦，係咪？咁呢個叫共同富裕啊嘛。咁你而家集帝係要共同富裕，咪同你共同富裕咯。共同富裕咪即係共產係咪？即係佢行翻共產黨嗰套啫，係咪？系嘛？共產嗰陣時係共產啊嘛，咁而家都可以即係對某一啲人可以共富啊嘛，咪共同富裕咯，係嘛？喂，你喺毛澤東時代食大鍋飯嘅時候，咁唔係共產，咪即係等於共產，係嘛？大家都咁窮嘅，咁啊嗰陣時翻嚟即係貪污比較少喎，係咪？屌你而家經過呢個幾十年經濟改革開放之後，有市場經濟、有私有財產之後，話貪污腐敗即係史上最嚴重嘅，係嘛？啲人講和珅，即係喺乾隆時代，和珅即係最大貪官，係嘛？又話和珅即係屋企，即係嗰個即係財產就等於即係當時滿清即係每一年嘅即係政府嘅開支啊，唔知一年定幾多年添啊？講到咁啊，咁到即係呢個乾隆個仔上台咪殺咗你和珅啦，大佬抄你家咯，係咪？咁你嗰陣時，即係喺三面紅旗時代、人民公社、大躍進係嘛嗰啲啊，即係嗰個時代，大家都窮咧，飯都冇得食，係嘛？即係非正常死亡咧，幾千萬人講緊係，所以毛澤東真係最大惡極㗎嘛。咁你話鄧小平振臂一呼係嘛，經濟改革開放係嘛，咁啊發展市場經濟，咁跟住呢幾十年，一個即十幾億人口嘅大國。當你釋放曬所有人嘅生產力，然後俾佢有私有財產嘅話，喂，嗰個經濟發展跟住係急速噶嘛，一定係呢個必然咁啊！呢個係嘛？唔係有咩冇咩了不起嘅，所以我最反對有啲人成日講句：，哇！共產黨可以養起十四億人真係唔容易，咁都噏得出？點解十四億人養你班共產黨啊？真係冇搞錯，佢生產噶嘛，係咪？十四億人識人去生產係咪？喂，有市場經濟，有私有財產，係咪？係佢養你啊！而家係咩？你養十四億人，你真係噏得出啫，噏係咪？所以出現好多呢啲好似馬雲啊、孫正義啊、馬化騰啊、大扎呢啲咁嘅超級富豪係咪？咁而家同你分身家咯，係咪？共同富裕咯。咁但係分極你都大把身家嘛，你要退出呢個阿里巴巴係咪？嗰、那個即係。控制權唔喺你手，係咪？你仲有啲股份賣埋佢，攞咗啲錢，你咪去嘆世界咯。即係而家咁，咁都叫好啦，大佬，你唔使人頭落地啊嘛，大啱唔啱啊？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邊個夠膽做生意啊？即係惹你共產黨啊？ 係嘛？所以呢個係俾大家個教訓。對馬雲嚟講，喂，佢就係要嗰、那個馬藝金服咧上到市咧，可以講係有史以來啊，即係嗰個即係嗰個資金係籌集最多嘅一次，係嘛？嗰、那個上市嗰個份額啊，嗰、那個金額好大嘅，咁成個即係商業帝國嚟嘅，佢就係唔俾你搞，係嘛？咁有好多講法嘅，又之前佢喺度亂噏嘢啊，係咪？佢中意講嘢啊嘛，係咪？啊批評嗰啲即係啊金融監管機構啊，諸如此類啊，或者即係批評即係中國嗰個所謂金融監管嘅制度啊等等啊，係咪？咁咪俾人喐咯，係咪？啊！咁仲有喺共產黨嚟講，點可以俾你富可敵國㗎？係咪？你估美國啊？美國譬如蘋果係全世界最大嘅企業，係咪？咁你美國政府喂係通過稅收啫，去同佢分身家啫，係咪？你可唔可以搞佢？唔搞得佢嘅大佬，係咪 ？Amazon 嗰啲、Apple 嗰啲係嘛 ？Google 呢啲喂，大佬你喺個加州，你睇呢啲喂，真係富可敵國。一個企業係富可敵國，咩叫富可敵國咧？以前係即係。講啲人有錢就富可敵國，呢啲就係名副其實嘅富可敵國，係咪？如果你同其他一啲即係中型國家嗰個即係 GDP 嚟計，喂，你 Apple 唔知即係多過超過幾多個國家，係咪？佢個資產值超過好多嘅啲中型國家，成個國家嗰個生產總值都唔夠佢多，係咪？咁你點啊？在大陸呢啲你同人分身家，係嘛？你咪唔可能出現好似美國蘋果啊，係嘛 ？Google 啊 ，Amazon 啊呢啲咁嘅大企業咯，你出現唔到嘅。喺中國永遠都出唔到，係咪？一個馬雲都可以俾你打殘，馬化騰而家直情都唔知去咗邊，係咪？咁啊，類似嘅例子好多啦，係咪？即係有啲人即係大家如果有睇一啲經濟嘅嗰啲論著，係嘛？你行下書局咁啊。大把呢啲書啊，你睇到係咪？呢啲人發跡嘅經過啊，係咪同共產黨嘅關係啊？係咪？中國成個金融體系啊，即係嗰個同共產黨即係嚇對呢啲金融體系之間佢嗰個操控啊等等，喂，呢啲都有大把書可以睇到嘅，好多係即係啲人啲過來人或者有啲揾啲。啊！揾啲作家幫佢寫啊，好多呢啲嘅，大家可以行下書店啊，好多睇到。當然你要查證啦，係咪？有啲係可能係好多嗰啲事實，你要經過查證先得。咁但係事實上，你睇到中國近呢十幾廿年來真係好恐怖噶嘛，那個發展係係咪？你睇一個馬雲一個馬化騰呢啲人啲商馬係幾犀利？你話係咪？咁當然呢、這個又係同科技有關嘅，係咪？你如果冇個互聯網科技嘅，係咪？咪呢啲又咪又係西方國家，大佬係咪？咁但係變咗係人類嘅共同資產嚟噶嘛，係咪？所以我成日講，你成日話啊，中國科技幾威，你都係 application 啫嘛，應用。你發明咗啲咩嘢？話俾我聽。而家呢個晶片大戰幾時輪到你參與？你想插手都唔得，係咪？你仲未有呢個條件，係咪？美國而家當然係希望我最好控制到台積電啦，啱唔啱啊？係咪？咁所以成日，我覺得台灣最危險嘅就係咁啊！你如果太過依靠呢個所謂護國神山，係咪？咁萬一佢俾人搞掂咗，咁即係台灣冇咗台積電就咁，即係冇咗個護國神山嘅咯喎，即係準備等死嘅啫喎，係咪？仲喺度搞咁多政治鬥爭，屌你真係！每日就為咗選舉喺度做壞事，屌你真係係咪？無心施政係咪？話咁快又選舉啦點啊？喂，呢年紀就兩黨都喺度搏命喺度搞選舉嘅啫嘛！咁好啦，嗰、那個係在野黨冇得講啦，佢要即係啊恢復執政，係咪？佢梗係同你搏老命啦，係咪？佢資源又冇，係咪？黨產又俾你充公咗啦，係咪？咁佢喂，佢今次都可以贏到咁樣，咁你個執政黨仲想永續執政，你仲唔自己去即係反省，唔去改正，咁邊有得搞啊？係咪？所以大陸嗰個形勢咧，亦都係鬼鬼多變嘅，係咪？咁而家習近平有啲人就開始喺度鬧。已經成為事實啦，佢要做皇帝啦。咁跟住而家嗰啲評論咧，海外啲評論就喺度話睇佢幾時死啦。咁大家又喺度挖啲嘢嚟，咁又先有得講先有得有人睇噶嘛，有滿足某一啲人嘅主觀期待，係咪？所以有時我睇到即係啲 YouTube， 即係我都會瀏覽呢啲，即係因為我都知道佢哋喺度講緊啲咩嘛。咁有時睇咗啲標題，我就已經唔想睇嘅。 即大概我知道佢講乜。因為我係一個做幾十年新聞工作嘅人咧，係嘛？或者寫評論嘅人咧，或者整理資料啊，即係我哋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專業嚟嘅啊。點樣去整理啲資料係嘛？然後點樣去查找事實係嘛？呢個係我哋嘅專業嚟嘅啊。咁我就好清楚嘅。咁當然咧，佢哋即係都係揾食啫，係咪？咁人哋揾食，你唔好阻人揾食啦，係咪？我又唔會去批評佢哋嘅，係嘛？咁但係我又唔會做呢啲嘢嘅，我冇本事啊，因為啊，好咁啊，咁咪講到呢度，拜拜。